你好，我是朱茵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硅谷面试那些你应该知道的事儿。一天，一位朋友偶然问我，听说 Airbnb 的面试一共有7、8轮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我回答说，这是真的，而且告诉他，在北京的招人流程也基本是一样的。朋友却觉得没有必要，认为一轮就能面试出应试者的水平，弄得那么复杂的面试是在浪费工程师的时间。对于他的看法，我不完全赞同，也不完全反对。其实，硅谷的公司大部分都会有多轮的面试，这主要包括了算法编程、系统设计、工作经验等。首先，我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轮的面试。算法编程主要考察编程的硬功夫，现在很多公司都要求现场上机，程序能运行，测试力能通过，还有一些公司使用白板考算法，于是才有了 Homebrew 的作者马克思霍威尔去 Google 面试时无法在白板上翻转二叉树的故事。系统设计主要是给候选人一个系统设计的场景，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去架构整个系统。系统设计面试通常没有唯一解，侧重的是候选人对不同架构和解决方案的熟悉程度，对方案的优缺点的深入了解。工作经验面试的主要是与候选人聊他做过的项目，深入了解和挖掘候选人的技能树。类似 Airbnb 这样的公司，还会有关于价值观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测试。这样看来，一轮面试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有很多工程师程序写得又快又好，但是在系统设计方面会表现得很差，对一些基本的设计理念和方法知之甚少。还有一些人具备基本的系统知识，但想问题不全面，不能自己考虑各种场景的设计需求和异常处理，需要提示才能发现系统的漏洞。又或者，有的人沟通能力很差，无法准确地表述出问题和答案。如果是平时的工作交流，沟通能力欠缺会给团队合作带来很大的阻力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恰恰相反，谈起设计和理论来头头是道、口若悬河，但是一写代码几乎步步维艰，出了错也不知道如何有效的调试。也有人说，可以知人善任吧，特别能写程序的就让他多写代码，特别能说的就让他负责沟通相关的工作，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其实这样做是行不通的。一来，硅谷优秀的工程师大部分能够独当一面，他们能把工作做好，确实需要用到方方面面的技能，这也是绩效评估中考察工程师的基本要求。二来，好的公司和岗位根本不愁招不到人。你说自己代码写得特别好，但还会有很多写代码能力跟你不相上下，但是系统设计比你牛很多，所以你被拒的可能性还是很大。写到这儿，估计还会有人有疑问，即使这样，那一轮代码面试，一轮设计面试也够了啊，为什么每项需要2轮甚至3轮面试呢？我的经验是，因为不同题目考察的知识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侧重点不同，2轮可以更全面地进行评估。更重要的是，面试官也是人，难免有一些主观看法。进行2轮面试，两个人的反馈意见就可以互相有个参考。比如，应试者是不是2轮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或者失误，对同一领域的不同问题是不是都有正确的见解等。有的时候，2轮面试官意见相悖，加一轮面试的情况也并不少见。此外，有的时候我们因为面试人手不足，也会不停地增加一些新的面试官。这些面试官经验不足，如果他们的反馈成为唯一依据，多少会产生一些冤案错案。进行交叉面试，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再说说刷题的问题，如果你觉得写程序手生，或者一些基本概念需要复习，刷题可能是有帮助的。但是大多数情况下，除非你是跨领域面试，否则每天的工作就是系统设计和讨论，编写代码，功底不至于完全丢下。如果纯粹靠刷题通过面试，后面工作可能还是会比较吃力。当然，努力刷题对通过面试肯定是很有帮助的，毕竟大部分公司的题库都比较有限，有些题用了很多次被泄露出去，你来面试前做一遍肯定会占便宜。说到了题库，我有一点对应试者的小建议，很多应试者在面试结束后喜欢在网上分享题目，抛开道德层面，这种行为确实是极其大公无私的。但如果你拿了 offer 去泄题， 后面不如你的人可能会成为你的同事，而如果你没拿到 offer 去泄题，后面不如你的人可能因此拿到你想要却拿不到的 offer。 除此之外，面试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骗。应试者是不是见过题目，面试官其实很容易看出来。有时候我们在反馈面试意见的时候，如果觉得有些题你之前做过但是没说，也会如实反馈，这种意见很可能会影响你能不能拿到 offer。 另外，即使是同样的题，是不是真的懂、有经验的面试官也很容易问出来。那么作为应试者，面试官的经验对你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总的说来，越是经验不足的面试官，他可能更容易把思路局限在一个自己很熟的领域。如果你凑巧和他的思路一致，就有可能拿到很好的反馈。如果你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题思路，面试官反而不能十分理解，面试成绩上有偏差也是有可能的。面试中还有一个潜规则，就是很多题都有难度等级，也是分梯度的。你解出了第一部分，才会看到第二部分的问题，答出了第二部分，才有机会看到第三部分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比较慢，或者解题比较挣扎，可能面试官就会直接放弃你。虽然他在当时没有明确拒绝，但心中已经给了你 no， 所以剩下的时间，即使你觉得自己把第一部分答得很完美了，然而真相是你根本不知道还有二和三，也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把题解出来了，最后却拿不到 offer。 最后说说怎么才能拿到面试机会。很多人会觉得找人内推拿到面试的机会一定更大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别的公司不好说，但是像很多比较热门的科技公司，员工会收到很多并不熟悉的人的内推请求。比如我自己，平均一周要内推2到3个人。公司知道这种情况很多，所以内推系统会设计一个选项，你是否和被推荐者共事过？如果是，你能不能替他的能力做担保？如果没有工作交集或不能担保，即使内推了，你的简历也会得到和普通简历一样的待遇。唯一的优势可能是简历不会丢，处理速度稍微快一点而已。 HR 筛选简历的所有条件并不会因为内推而降低标准，所以平时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业绩，简历上有闪光点才是达到面试机会的关键。真的找人推荐，最好找那些共事过的能为你的能力背书的人。今天我和你聊一聊硅谷面试的那些事儿，比如硅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轮的面试，面试前要不要刷题，面试过程中与面试官的交流，面试题的难度分级和内推的作用，如何拿到一个面试机会并通过面试呢？其实没什么捷径，好的工作经历、扎实的基本功和一份特点突出的简历，就是工程师成功通过面试的金钥匙。你有什么有趣的面试故事，也在留言中说说，我们一起分享。